Thank you.

那东巴努乌嘎米达马杜西那丹阿萨嘎达鲁玛里纳斯干欧巴耶当阿巴阿那东巴努乌嘎米达马杜嘎那丹阿萨嘎达鲁玛里法拉欧巴耶当阿布伦伊沙米达鲁伊沙马达马斯登根三伦阿努耶达西布摩伦米达伊沙米达鲁伊沙萨鲁嘎达曼马达米达伊尼斯基南梅兰当乌斯内加鲁辛哈萨阿鲁阿里鲁苏尼达嘿尤阿那杜阿萨嘎达鲁玛里斯法拉欧巴耶当阿布努嘿呀哦吼嘿呀哦嘿呀哦吼嘿呀 来个随兵， 一天。 君那些罪一多情多罪，后悔呀的想想对，心比那无龙啊一多胸可愧，泪旁滔天，多心的牛啊一度没了息，后悔呀的哈郎衣，何时那龙君啊一度在心 嘿哟嘿哟呼啊呼嘿哟啊哎哎呀哎嘿哟哎呀高嘿喊啊嘿 你嘎水沙都嘎哭 你啊哈 啊自在呀 哎呦